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61集，贼窝下。 一个姓严，一个姓燕，的确是有些巧合，特别是把所有事情都联系起来的话。 众人走到了燕家大宅门前，敲敲门。没一会儿，有个管家模样的老头出来打开门，往外望了一眼，有些不解。 几位找谁呀？ 找你们家老爷。 哦，几位有何贵干？ 我们是军中的，想买军粮。 哦，原来是军爷，请问怎么称呼？我去禀报老爷。 右将军龙桥广。 展昭指了指龙桥广，管家倒抽了口凉气。 哎，我这就去，稍等稍等。 说完撒腿就跑了，众人都瞄着话痨。 你还挺有些名气啊。 我可是大将军，一品官。 也对啊，四个大将军都相当于一品，那可是大官呢。虽然看着气质挺像土匪的。 没一会儿，里头哗啦啦跑出来好多人，燕老大帽子都没戴好就往外冲，边冲边喊： 哎，贵客贵客。 众人打量了一下那燕老大，60来岁，身体不错的样子，一瞧就是生意人，满面堆欢，说话客套。燕老大到了门口一看，也不知道哪个是右将军，不过看着哪个都挺有身份的感觉。龙桥广拿出赵家军的金牌给他看了看，让他不必多礼。燕老大引着众人进大宅，客套之余又好奇问： 采购军粮竟然要右将军亲自前来啊？ 嘿，这老头还挺谨慎。 展昭瞧了瞧白玉堂，白玉堂则是对展昭示意，看院子的一侧。展昭转脸望过去，就见靠墙摆放着一座巨大的石头屏风，金玉满堂四个大字看着莫名那么熟悉，包括整块石屏的雕刻风格。 这不是跟金家老宅院门内那块屏风一样的吗？ 白玉堂点点头，两人心照不宣，这两家果然关系非同一般。龙桥广就不管展昭他们查案了，军营购粮都是有一定的规矩和流程的，他也不是没买过，照规矩来就行了。 元帅向来仔细，赵家军所有军粮的来源都是我们几个将军亲自查过再定下来的。 哦，对的对的。 燕老大满口抹的都是蜜，夸赵家军都是好男儿，等走到会合厅，他夸的龙桥广都想跟他认亲了。 呀，比我还能说呀。 燕家宅子十分气派，但是也有些品位，当得起当地首富的名头。白玉堂观察了一下，发现宅子里守卫森严，看家护院里也不乏高手。展昭皱眉，永州府这里治安不错，燕老大家里的打手好像是过于多了一些，而且一个两个武功都貌似不错，年纪也不小。展昭是什么人？魔宫300魔头看着长大的，他一眼就觉得这些完全不像是什么家将护院，根本就是江湖人，还似乎是隐退了的，对他们有那么一股子防备。进入会客的大堂，众人落座。龙桥广和燕老大讲的都是购军粮相关的事情，老头谈起生意来眉飞色舞的，看样子已经完全不怀疑众人的来历了。展昭环顾四周，就发现吴一霍正端着杯子，有意无意地打量燕老大，而坐在吴一霍身旁的风传风也摸着下巴上的胡须，看着燕老大的眼神似乎是别有深意。俩老头时不时对视一眼，似乎是在交流些什么。谈到最后，龙桥广提出要去看一眼储粮的仓库和种粮的田地，燕老大一口答应，不过田地需要明天才能看，他还以为众人是从黑风城赶来的，于是就留众人住一晚， 展昭等人自然答应，等的就是这句话。来到了燕家的客房，进了屋，白玉堂就开口：“ 妈，这宅子和金家老宅一模一样，只有大门开口的方向不一样。” 展昭点头，他也觉得古怪，刚才走在院子里时竟然有一种走进了金家老宅后院的错觉。 还有另一点十分可疑，这燕老大和当年凡居的主人燕穴长得可是太像了。 如无推算错误，这位应该是燕穴的儿子。 咱们呢可算是进了贼窝了。 这时候外头管家带着下人送来茶点。 几位将军一路辛苦了，暂时休息一下，老爷准备了晚宴款待。 不用了，不是来吃饭的。 要的要的，我家太老爷听说右将军来了，也说要出来相见。 太老爷？ 就是你家老爷的爹，你家老爷看着可是不小了呀。 哈哈，我家太老爷那可是方圆百里之内最长寿的，今年都100多了。 是吗？ 武一火微微一笑，风传风也觉得有趣，竟然还没死，一会儿看到武一火会不会晕过去。管家放下东西，客气了几句就走了。 真的是延续？ 八九不离十吧，幸亏是我也跟着来了，不然呢你们可小心被他害了。 他是坏人？ 龙桥广拿出公孙给他的试毒针到处戳，看有没有下毒。 严雪想当年就是贼王，此人贪得无厌，阴险无比，这案子八成跟他有点关系。 没错。 那他岂不是认识你？ 岂止认识，还深仇大恨呢。 那你还那么淡定？ 估计啊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，若是老头眼没瞎，看到我的表情绝对会很精彩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就有点点期待。且不说展昭等人查燕老大查出了当年的贼王一家，开封这边也是热闹得不得了。天尊和阴侯明天要去给太学上课，这可难为死这两位武圣人了。众人提议就在开封府先教教包岩他们试试看。阴侯嫌弃地看着那几个豆芽菜似的少年，想了想，还是让天尊先教。天尊还嫌阴侯太凶吓坏小朋友，于是和善地耐着性子教了大概半盏茶功夫之后，天尊把院子里的石头桌子都给掀翻了。 哎，主啊，蠢死了，一条心法教3遍还不会，小五都学会了。 包岩等人望天，这位老神仙说的心法他们完全听不懂，什么气呀、血呀、运内力，这里谁有内力呀？肚子里唯一的气就只有屁。小四子直摇头，虽然他也一句没听懂，小梁子也在一旁蹦跶说包岩他们笨死了。这一群可是天之骄子啊，除了庞玉经常挨骂之外，其他人哪儿被骂过蠢？于是一个两个耷拉着脑袋。林月一一直在一旁瞧着，他走上来戳了戳天尊，天尊瞧他，一一将刚才天尊教的都练了一遍给他看。天尊看完拍手：“ 哎，这个好，让他比吧。”“ 不反对啊。” 一一瞄着自家哥哥不满， 要是对方出了个女的，那依依跟人打一架也无所谓，可这一书院都是男的，一个黄花大闺女怎么好在台上跟人比武？再说了，你们太学那么多男生，要个姑娘替你们去武室，不怕以后被人笑话？ 众人面面相觑，觉得这倒也是。 不如让林霄来练吧，看着也就那小子还能雕琢雕琢，其他的都是饭头没用的。 这时紫影和折影来了，坐在桌子上直摇头的小四子赶忙叫他俩，原来这俩是被小四子派出去打探敌情的。 司应池撇嘴，跟小四子嚼耳根子。 哎呀，那三大书院不少名门高手啊。 真的？ 啊，每个书院至少有一个江湖上都有点名气的后起之秀，乾坤书院更离谱，请了好几个门派的高手来教，什么武当啊、少林啊，都说要赢天山派和魔宫。 殷侯和天尊眼睛就一眯，天尊不满。 嘿，这群饭桶跟我天山派有什么关系啊？ 我魔宫没有念书人。 折影一摊手，那意思没办法，毕竟已经传出去了，太学的学生是他们俩教过的。天尊和殷侯牙齿磨得嘎吱响，他俩的一世英名啊。 其实武斗的话也不一定真要真刀真枪的打，诸葛亮也不能打，打仗不还是照样赢啊。太学要培养的武将当然也不是小兵，而应该是帅才。 有道理。 哎，你有什么好提议？ 单打独斗会输的话，打群架未必会输。 打群架？ 我进宫跟皇上商量一下，让他把赛制定下来，省得再出什么幺蛾子。有了赛制，大家再准备。 赵普话没说完，葛青跑进来了，进门就问： 赛制下来了，看了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